足烦恼，愿得滋味真明了，不愿醉将西消除，世事常心不洒道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滋味真明了，无缘罪障悉消除，世事常心不洒道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滋味真明了，无缘罪障thank you.